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解读了中国古代十大良将当中的孙武与孙膑，那么还有谁能够位列其中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继续为您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良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今天首先要说到的这第三位良将，是战国初期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吴起。吴起所撰写的军事著作《吴子》同样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世把他和孙子并称为孙吴，而他们的著作又合称为孙吴兵法。吴起自小就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人，一心想名扬天下。他曾经在孔子的弟子曾参的门下求学，长大之后成为了鲁国的大臣。关于吴起有着很多的传闻，最广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杀妻求将的故事。据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记载，在公元前的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的国君原本想要任命吴起为将军，但是有人向他进言说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担心吴起会以权谋私，不能够全力以赴地对抗齐国。后来吴起听到这番言论之后，为了能够当上这个将领，成就自己的不世功名，就狠了狠心，把自己的妻子杀害了，也借此向鲁国的国君表明了自己对鲁国绝无二心。后来鲁国国君看到吴起如此有决心，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抵抗齐国。吴起在管理军队的时候非常有原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军队上下都很敬佩他。当吴起率领鲁国军队到达前线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和齐军开仗，而是先向对方示弱，找来了军队当中所有年纪较大、体质较弱的士兵驻守，给齐军将领造成了一种柔弱和胆怯的假象。果然，齐军的将领就放松了警惕，认为这场仗轻而易举就能够取胜。但是未想到的是，原本看似老弱病残的鲁国军队竟然出其不意地向他们发起了猛攻，齐军仓促迎战，一触即溃。就这样，吴起并没费太多的力量就大获全胜，而吴起的得势也引起了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间流言四起，说他是一个残暴无情之人，说他小的时候家境良好，但是因为他一心想做官，就用家中的积蓄买官，但是未能成功，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败落。他的乡亲们都耻笑他， 吴起在盛怒之下杀死了30多个诽谤他的人，还说吴起曾经在孔子的弟子曾参的门下求学。但是没过多久，吴起的母亲过世，但是一心只求功名的吴起竟然没有回家奔丧。为此，曾参很鄙视吴起的为人，就与他断绝了关系。鲁王听到众大臣这样说，又想起吴起为了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可见此人乃是一心狠手辣的人物，于是就辞退了吴起。 吴起关于他的传闻非常之多，杀妻求将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如愿当上将军的他，后来为何又远走他乡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离开了鲁国的吴起，听说魏文侯很贤明，就去投靠。在吴起到达之前，魏文侯就向自己的大臣打听，说吴起为人如何啊？大臣说道：吴起此人贪图功名，但是如果要说到军事战功方面，那他是天下难找的奇才。听了大臣的评价，魏文侯就决定收留下吴起，并且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吴起一下子攻克了秦国的5座城镇，这让魏文侯等人都非常满意。于是吴起又担任起了西河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吴起在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智，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吴起在挑选士兵的时候也很简单，只要参选的士兵能够身着全副的盔甲，带着重达将近30公斤的弩以及其他的兵器，在半天之内跑完100里，就能够入选为五族。而一旦入选成为五族，他的家里面就可以免去所有的徭役和苛捐杂税，但是这些五族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吴起从做将军的时候起，就与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的时候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着干粮与士卒共担劳苦。也正是因为这样，吴起在军队当中的威信甚高，所有的士兵都是浴血杀敌。有一回，士卒当中有一个人生了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之后大哭了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的拼命，所以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道他又将死到哪里了，所以我哭。吴起任西河守将，威信甚高，恰好在那一年魏国选宰相，很多人都很看好他，但是最后却任命了田文。吴起知道之后很不高兴，于是他找到田文，想跟他比较一下功劳。吴起问，统帅三军是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我们俩之间谁的功劳高？镇守西河地区是秦军不敢向东扩张，韩国和赵国都遵从我们，我们之间谁的功劳高？管理各级官员亲赴人民是财力充裕，我们两人之间谁的功劳高？田文听到之后都说，我不如你。吴起又说，既然这3个方面你都没有我的功劳高，你凭什么来做这个宰相？职位又凭什么比我高？田文就问吴起，现在魏国的国君年纪小，全国忧虑，大臣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赖，在这个时候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明白了，应该由你来任相。田文说，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吴起至此才知自己不如田文。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的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最终撰写了这本著名的军事典籍《吴子》。 历史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为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接下来要为您说到的这第四位良将是西楚霸王项羽。提起项羽这位传奇英雄，想必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虽说项羽最终没有在历史上称王，在垓下中了刘邦的埋伏拔剑自刎，但是他却是历史上难得的一员勇将。众所周知，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实力非常强大，而项羽的故乡就是被秦国所灭的楚国。楚国灭亡之后，项羽的家族惨遭屠戮，他和弟弟只好跟着叔父过着流亡的生活。为了能够把这两个孩子教育成人，项羽的叔父请来了老师教他们书法和诗歌，但是项羽没多久就厌烦了，于是叔父又找来老师教他武艺，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厌倦了，叔父只好亲自来教其兵法。项羽自小就力大无穷，而且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就很远大。有一次秦始皇出巡到浙江，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出，我能够取代他。果不其然，秦二世的暴虐统治引发了农民起义的浪潮，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项羽就和他的叔父在吴中刺杀太守，举兵响应。就这样，项羽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传奇。说起秦朝，人们总是先会想到大秦的雄师，其横扫六国的气概让千年来无数风流志士遐想不已。然而短短的15年间，泱泱大秦毁于一旦，真是应了其兴也勃，其败也勃。秦朝大厦倒塌之快，其内在外在有着各种问题，但是给予大秦最沉重一击的无疑是项羽的天才之战巨鹿之战。公元前208年，秦朝派王离率领几十万边防军队包围了巨鹿，章邯在巨鹿以南筑起了甬道，以运粮供给王离军队。赵歇粮少兵单，危在旦夕，乃遣使求救于楚怀王。楚怀王与起义军首领在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直指关中，另外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起义军主力北上救赵。袁绍的大军进至安阳之后，宋义被秦军的气焰所吓倒，逗留了46天不敢前进。项羽痛斥宋义的怯懦行为，并杀了他。楚怀王遂封项羽为上将军，并且令英布和蒲将军两支起义军也归其指挥。项羽率领起义军到达巨鹿县南的漳水，先派遣部将英布、蒲将军率领20000人为先锋，渡过了漳河，切断秦军的运粮通道，出战告捷。接着项羽又亲率全部主力渡河，并下令全军将士破釜沉舟，每人只携带3天的干粮，以示决一死战的决心。项羽对他的将士们说，我们这次出兵巨鹿有进无退，3天之内一定要打败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断绝秦军的粮道，包围了王离的军队。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们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楚军将王离的军队包围了，个个士气振奋，愈战愈勇，一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足以抵上100。经过9次的激烈战斗，活捉了王离，其他的秦军将士有的被杀，有的逃走，最终俘获了秦军统帅王离，杀了其副将，为巨鹿的秦军就这样瓦解掉了。 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十几路人马，但是他们害怕秦军的强大，都扎下了营寨，不敢与秦军正面交锋。而此时听到楚军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挤在壁垒上看，他们看见了楚军横冲直撞杀进秦营的情景，吓得伸出了舌头，屏住了气息，赶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大家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将军的指挥。从那个时候开始，项羽实际上已经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而项羽以3万破30万如此悬殊的战果，令无数的后世之人对其充满了好奇与敬仰。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正是李清照非常著名的词《乌江》，讲述的正是盖世英雄项羽。关于项羽的故事，无论是《霸王别姬》还是《十面埋伏》，都是广为人知的历史典故。那么项羽的军事才能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项羽曾经带领3万人击败了刘邦的50万大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谈起中国的古代战争，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应当算是那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井陉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等等。楚汉战争时期另一场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却常常为大多数人所忽略，以至于研究者寥寥无几。但是这场战争其实是不应当被忽略的，这就是彭城之战。话说秦朝末年群雄并起，期间项羽凭借灭秦的巨功分封天下，称霸诸侯，而灭秦的另一大主角刘邦却被封在了偏远的汉中巴蜀之地。汉2年，刘邦因不满汉中之地，毅然出兵定三秦，东向伐楚，而此时项羽的大军正在东边平定齐国之乱，后方空虚，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大举东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项羽的都城彭城。早在刘邦定三秦的时候，项羽就预感到刘邦会东进，不过此时他正带兵进攻自己的后裔的齐国。而对于刘邦的攻势，项羽一面派郑昌为韩王前往韩地去抵抗刘邦的东进，派陈平平阴王在此又布了一层防御线，派龙且抵挡北路军，又派兵据阳夏阻拦南路的军。除了南路军史书未明之外，其余各路均告失败。而项羽寄以厚望的英布却趁此机会坐山观虎斗，刘邦军队浩浩荡荡56万大军数月就进占楚地，此时的项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最主要的危机就是项羽面临着2线作战，齐国之乱尚未完全平定，此时如果贸然回师则腹背受敌，而且项羽和刘邦双方兵力悬殊巨大，刘邦的诸侯联军56万规模空前，项羽此时的全部兵力远远少于这个数。退一万步说，就算项羽也有50多万人马，但是经过了齐国之乱，舟车劳顿，士兵们大都处于疲倦的状态，而刘邦的军队则是以逸待劳，无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哪一个方面看，项羽都处于劣势。而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项羽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出笼了，以诸将率领大军继续平定齐国作为迷惑刘邦的手段，而自己亲率3万精兵绕到彭城后方， 以彭城为钓饵引刘邦上钩，然后偷袭刘邦的后方，尽灭刘邦军。项羽的这个作战计划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愣了，就连他的副将都开始怀疑霸王是不是疯了。他不但要以3万进歼对方56万人，还会长途奔袭设局偷袭，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超级疯狂计划。关于彭城之战，项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很多人都认为是因为刘邦在攻下彭城之后得意忘形轻敌导致的败果。实际上刘邦虽然有一些得意忘形，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他身边的大臣和诸将领也都在他的左右，并没有看到什么有值得疑虑的地方。那么项羽究竟是如何出其不意地取胜的呢？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正是李清照非常著名的词《乌江》，讲述的正是盖世英雄项羽。关于项羽的故事，无论是《霸王别姬》还是《十面埋伏》，都是广为人知的历史典故。那么项羽的军事才能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项羽曾经带领3万人击败了刘邦的50万大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项羽把大部队留在齐国，迷惑了刘邦，自己用骑兵的机动性绕到彭城西南的萧县，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入彭城，混乱不堪。而且大将忙着部署北边建立防御的时候，刘邦等主帅松懈这个最佳时机，开始西出萧县，向东进攻彭城。项羽选择的是早晨的这个时间发动的偷袭，选择早晨看得出项羽对时机把握的老辣。早晨的时候，敌军尚在睡梦中，正处于最疲惫的时候，突然遭遇大规模的突袭，其慌乱是可想而知的。而自己可以利用早晨天亮明了敌方的情况，选择合适有效的战术，最大程度的消灭敌人。很多偷袭都喜欢放在夜间，这样有利于掩藏行踪。但是项羽这次不光要造成敌方的混乱，更要全歼敌军。项羽在战术上选择直接攻击刘邦的指挥中枢，造成刘邦联军的指挥系统瘫痪，这样联军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然后项羽死死咬住刘邦的主力进行攻击，不给刘邦以喘息的机会，而且利用驱逐的方法把他们逼到了河流的边上，使他们因为拥挤而掉进河中淹死或自相残杀。而刘邦联军犹如从云雾一端落入了无底的深渊，昨天还意兴盎然大胜在握，今天就兵从天降，不知其所以然。不明白实情的联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就像无头苍蝇一般的四处乱撞，而这正中了项羽之计。由于兵力上的巨大悬殊，如果硬拼是无论如何都会被消耗殆尽。这里项羽用骑兵驱赶引诱，把联军引向了南方的古泗水，在此项羽展开了攻击，杀联军10余万人。联军为了活命拼命的南逃，逃到了更南的灵璧东睢水上，这样联军自相残杀，又被挤落水10多万。彭城之战终成一面倒的局势，剩下的就是追击残兵败将，扩大战果，收拾残局了。可惜由于项羽的兵力太单薄，追击战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刘邦诸将收拾残兵汇聚在荥阳，最终顶住了楚兵的追击。通过这两场战争，项羽的军事才能是表露无遗。其实不仅如此，项羽本身也是一位武艺了得的大将，他精通18般兵器，其中独爱百兵之霸戟。相传项羽起兵之前，天上突然掉下了一块陨石，他的叔父请了当地铸造兵器的名人，用这块陨石为项羽来铸造兵器。经过了9天9夜，终于练就了一杆巨型盘龙戟，仅杆就有碗口般粗细，

完了你给我个外号叫老嘎子。 哎呀， 老嘎子， 想起来了吗？ 那你姓啥来着？ 拉倒吧 你。你呀、啊，你纯是挣大钱呢，你把老同学忘了？ 不是， 我给你提个人， 哎， 王二丫。哎呀，等，知道。 这家一听王二丫在充电了呢， 他知道， 知道。 那不咱们班最漂亮校花吗？ 啊，对啊， 跟我一个座。 不对呀、啊，他跟我一个座啊。 袁仙呢，跟我一个座。不，你跟他什么？当时不有给我一块橡皮，给我换走了吗？ 有印象了，二丫。 哎 不是我是说你要不提二丫我是想不起来了。 想起来啊，二丫你们记得吗？ 是。哎呀，当时这个 这个王二丫是谁呀、啊？说的这么高兴呢？ 这难怪记不住了，这家一晃多少年了，这孩子这么大了。 哎，不是， 谁呀、啊？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来介绍。我这也没带啥呀。 啥呀？ 我第一次来。 啊？别。 我给孩子钱啥呀？ 我给你啊！ 我第一次见面，孩子也不给你，你多钱？ 你也行？ 你咋这样？我给孩子什么了？ 哎，你在干啥呀？ 你瞧不起我干啥？我也买上来挠。 这不， 好好的买书包，好好学习， 老 爸， 老爸， 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是谁不？ 这老几呀、 啊？什么老几呀、啊？这是我媳妇儿。 我是他媳妇儿。 媳妇儿，真的啊， 老疙瘩 啊，老疙瘩你好， 贵姓？ 菜 菜， 嗯， 饭光剩吃了，这是。那你这种情况，我得叫啥呢？ 叫嫂子。 啊，别别别，叫妹妹吧。 那就嫂妹子吧。 成。你好。 哎呀， 那什么，你去给他拿点。去吧、 啊、 好了， 成，你们慢慢聊啊，聊那个王二丫。 厉害。哎呦你妈、啊、是不是搁家没少提王二丫？ 怎么了？ 你俩有是不是还有联系？ 什么联？我跟你说，这几天才联系上的， 是吧？ 这二丫吧一直在吴德贵手下当办公室主任。 你认识吴德贵啊？ 老同学嘛，整的老大他了， 是吧？ 这个我想通过二丫吧把他请到家里头，跟他搞一个合资，强强联合嘛、 哦、 是吧？ 老嘎子来，这几件衣服啊是我的，哎，有的还没上身呢，城里穿的有点过时了，拿 这是给我的，是给你嫂子啊？ 这个 弟妹的吧？ 啊，弟妹。 行，那我就收。 哎， 谢谢嫂子啊。 哎， 我俩妹子。 哎， 小妹子。 哎，行， 这孩子挺好。 哎，老嘎子，这100块钱呢？就算给孩子的啊，给这点意思。 干啥呢？扶贫呢、哎？ 什么叫扶贫？给孩子的嘛。 我给孩子，你怎么不要 呢？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哈？ 多少年了？你哪年回的城吧？ 75年吗？ 75年，现在99年嘛。 啊， 25、26年了嘛。 是，真想你。 咋不想啊？我老做梦想你， 是不是？ 一场游戏一场梦，你跟你。 哎，你抽烟吗？ 我这有， 来，你抽我的，我这好，来吧。 你说这 个，嗯，说这个，呀，比我的好啊， 这行吗？ 你抽这烟？ 不是，我平时不抽，这不出门了吗？整一盒，装箱呢，见笑哈。 老同学，我得跟你谈谈。 你说。 你坐，你装啥呀？你说你到我这儿，你装啥呀？ 是我跟你没法比。 妈呀，你还跟我比你？就这房子，多大面积知道不？ 不知道。 这沙发多少钱一套知道不？ 不知道。 领带啥牌子的知道不？ 嗯。 背带怎么事知道不？你 这带提裤带。 你咋还跟我比呢你？你 老范，那来不及了，你快帮我倒倒算。 你让他倒吧。 哎呀，人家是客人。 哎呀，不是外人，快点。 没事， 不好意思吧，这个。 没事。 哎，谢谢啊。 谢谢干嘛？你说， 我跟你说，你说上那儿倒，上那儿。人呐，该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 嗯。 你说，就凭你的实力，你抽那烟，你配套吗？

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哎，放心吧啊。